FM 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我肆意的远方，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晚年。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肆意的远方，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季晚年。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不要再和他见面。 sun has set. The fire still burns within me, within me. Dwee-dum, dee-dee-dum, dwee-dum, dee-dee-dum, dwee-dum, dee-dee-dum, da-da-da-da-da-da-da-da. 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的心。现在我唱这首歌只为你。对的，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